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只是你改变，你就要疯狂一点。想谈恋爱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，但是你想恋爱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和少男女友。 愿望渐逝去，爱已变淡。